第63集，安慰。安宁没等到压轴的节目就睡着了的结果，就是醒过来时，客厅的灯已经关了。他躺在沙发上，身上裹着一床很厚的羊毛毯，确实是裹着的。睁开眼时，除了脑袋，连脖子都埋在毛毯下。屋子里还开着地暖，睡得他都快流汗了，几乎是被热醒的。秦威航没在，他以为秦威航回客房睡了，掀开毯子坐起来，才发现露台的方向亮着灯。秦威航一个人坐在露台的台阶上，羽绒服的帘帽拉起来罩住了头。露台那一盏灯光比月光亮不了多少。安宁看着秦威航弓起的修长宽阔的背，有种错觉，仿佛下一秒他就会变回一只黑色的大豹子，拉长矫健的身体在月光下伸一个迷人的懒腰。拿起茶几上的手机看了一下时间，已经晚上3点多了。安宁起身走出去，门一拉开，秦威航就听见了动静，扭头看过来。秦威航羽绒服的兜帽是拉起来的，兜帽边缘是一圈暖和的貂毛，那些柔长细碎的毛在夜色下丝丝浮动。藏在那片阴影中的秦威航的眼神冷得像在西伯利亚的平原，又干净的像懵懂的狼，那样子太蛊惑人了。安宁走出来，立刻感到庭院的凉意。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？ 睡不着。 那咱们聊天吧。 睡醒了？ 安宁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秦威航低头拿起旁边的啤酒罐，但没有喝，只是拿在手上咔地捏了一下。 也不是说你不困吗？结果丢下我一个人就睡了。 哎呀，你也可以叫醒我吗？ 我叫了呀。 啊，真的吗？ 骗你干嘛，叫了你好几声呢，你不起来我有什么办法？ 我可能是累疯了吧。那压轴是 Lotus 吗？ 嗯。 唱的什么呀？ 不记得歌名了，只记得一句歌词。 什么 ？I wish it's love。 哎，这个就是歌名。 还是不是 Lotus 的粉丝啊？我以后可能会去看他们的演唱会，到时候能叫上你吗？合适。 两个人坐在空旷的夜色下，安宁又想起坐在轮椅上的钟静，还是无法不在意。 我能问问你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吗？ 秦威航本来不想和任何人说那起意外，每当人们旁敲侧击地问起，他就像一根刺，总要猝不及防扎他一下。可也许是这一夜太温柔了，这个眼神太温柔了，他觉得那根刺好似都软了。这是多年后第一次那么仔细地回忆那时的情景，钟静是怎么在他眼前掉下去的，自己又是怎样在恐惧混乱中等待救援队到来。最可怕的一幕其实发生在医院里，是当医生告诉他们钟静可能没法再行走时，那时他真的想过，要是能把自己的双腿还给钟静就好了。如果能让钟静重新站起来，无论要他做什么他都可以。说起这些时，来自身边的注视始终温驯而温柔。当他说到那些血淋淋的瞬间，那些走投无路和极度惶恐的日子，这个眼神也会被刺痛。他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反过来拿着那根刺再刺一只无辜的小动物。那根刺有多么尖锐，因为这只动物过于柔软，他全感受到了。可他又觉得对方在悄悄拔他的刺，又怕弄疼他。他要是皱眉哼一声，这个人或许比他还要难受。安宁听完后沉默了许久。 所以你后来都是一个人啊？ 秦维航没说话，默默喝了口酒。他从来没和别人说起过这件事，因为从来没从别人那里指望过什么。负罪感这种东西只能自己背负，他也愿意背负它。这已经是最低程度的惩罚。可是今天他好像变得脆弱了，竟然那么渴望被安慰，被这个人安慰。安宁也不知能说些什么来安慰对方。 说不是你的错吗？可是这样只是在反复提醒秦维航就是他的错吧。说我理解你吗？可我又不是当事人，仅凭秦维航的三言两语，我真的能感同身受吗？ 他使劲地想，努力地想，然后想到了能够最低限度地给秦维航一丝安慰的方式。 你还记得我给你补课的时候说的我爸的事儿吗？他在监狱里只待了一年，后来诊断出癌症晚期，保外就医了半年就过世了。然后我去了我母亲那里，我爸妈离婚很早，我那时只有五岁。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还是常来看我的，读小学以后就来得少了。后来我才知道她有了自己的家庭。我爸过世后我就去了他那儿。我其实当时挺怕他不要我的，但他还是接纳了我，虽然我还是很想我爸。我觉得我和我爸相依为命就好了，这样我也不用去打扰我妈妈的新生活。想不到安慰的话语，就用我自己来安慰他吧，让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。就像天台那首歌里唱的，你说心跳不动了，我给你看我的伤口。 安宁本意明明是想安慰秦维航，自己却越说越难过。他也是有过美好童年的，也有过爱他呵护他的亲人的。 我爸去世后，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真的很需要我了。 竟然说出来了，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，甚至不敢往心里去的一句话。当秦维航说起钟静因为自己的过失再也无法站起来时，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伤口也被揭开了。坐在旁边的秦维航就这样不作声地听着，安宁也不记得自己是说了句什么，可能是有些自暴自弃的话。他忽然听见秦维航回了一句： 怎么会呢？你这么可爱。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目瞪口呆地看向秦维航。秦维航的眼神微醺着，像是终于有一点点醉了。他比平时更泰然自若地接受了他的视线，双手搭在曲起的长腿上，侧头对着他。 真的，你是我见过最可爱的男生。蘑菇头小青蛙。 安宁睁大眼看着那只手伸过来，这是安宁第一次那么切身地感受到秦维航手掌的宽大和力量。那只手揉着他的脑袋，却仿佛从上而下支配了他的身体。他一瞬不瞬看着秦维航明亮深沉的眼睛，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样的举动，这样的话，是因为醉了，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 但是你现在不是蘑菇头小青蛙了， 眼睛很美的动物。发明隐形眼镜的人真是天才啊。原来是这样的安慰啊。